情绪的错觉，讨厌自己像刺猬，小心的防卫。我很反对被失恋掉眼泪，哎呀哎呀哎呀，离你远一些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鬼。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责备，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鬼。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，奇怪的直觉，错误的定位，对你哎呀哎呀哎呀，我有点胆怯。 有人不喜欢大牌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。女人迷恋大牌包包、大牌服装、大牌化妆品，男人也别叹气，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衣，渴望过大牌汽车，向往过大牌公司、大牌城市，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。 哎，还没有说。 大牌主打歌，手工定制，仅此一家。 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大牌歌手是王菲。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，王菲当然出现过很多次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，可能在王菲的歌唱生涯当中也有一点非常值得回味的意思。这首歌叫做《玩具》，它最早是收录在1997年新艺宝唱片公司为王菲推出的一张 EP 当中。这张 EP 的专辑封面很有意思，当时王菲刚刚怀孕，为了拍摄封套，摄影师不惜千里从香港去北京为王菲来拍照。当时的王菲挺着大肚子，嘴上挂着笑容，那个时候初为人母，那时的心情应该全部都写在

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江美琪，很早之前我一直认为她是录音棚歌手，直到她也出了现场的专辑，这首是翻唱《写一首歌》。 在我 现。 白的灰的冷的和一切也带有